生活態度就在這裡，你現在聽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蘇顯亮 Ernest So。 堅如磐石，擲地有聲，石破天驚，主持鄭雨石、曹家超。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好啦，翻嚟啦，咁啊就咧，琴日阿胡须佢一篇演说咧，据你老友话斋咧，好似 边个老友先？ 啊，蔡子强啊， 系 佢又佢嗱，我都系听人讲啊，冇听佢亲自讲啊。我听阿游清源引述，阿蔡子强就话咧呢一篇咧可能系即系有史以嚟最好嘅特首参选嘅演说，哇咁样样、啊。咁啊，當然佢會有啲 誇張 啊，係誇張咗啲，唔係，但係亦都未必唔係嘅，因為其實你睇下之前嗰啲咩人啦、啊，大佬。 咁啊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從一個國際嘅角度睇一個領導人，做一個參選宣言嘅話，咁當然佢嗰啲真係唔入流啦。即係如果你有五級嘅，隨時最多咪四級、三級半，係咪？但係如果喺香港嚟講，算好好噶啦，係咪？喂，你睇下奧巴馬嘅 farewell speech。 系， 大佬系句句都好精彩噶，有抑扬顿挫，又有停位，即系 pause 嘅位，系咪？又有每一句说话有排比，好似口号咁，好似诗咁写落去噶。 其实阿曾俊华琴日都有啲噶，佢都有啲噶， 但系佢肯定唔系一个。即系话职业嘅政客， 但系当唔系一嚟佢唔系一个职业政客，佢亦都自认咧佢自己讲演说咧，即系讲嘢唔得流利。但系仲有一样嘢就呢个好紧要嘅，呢个系先天性缺陷嚟嘅，就系、是、你喺香港选特首，你一定要顾及你一定要顾全大陆啦。用阿唐英年嘅讲法，你系先天性啊，你自己系要自阉嘅，其实系你系要言不由衷嘅。你係一定係會，咁所以你尤其你講到哇，你琴日你講嗰啲乜鬼嘢啊？因為咧，即係你好多即係國際上面好多大城市都係因為後面有一個強大嘅國家，然之後先至偉大嘅。哇！呢一句係有啲起雞皮嘅，真係呢個我就即係當然 go to 化 係啦，呢個真係有啲起雞皮。 唔係咁講，你話如果香港即係呢個獨特嘅地方。喺殖民地嘅年代里边，遮耐时间，遮耐嘅地方，我哋系有机会发展，系因为大陆，唔出奇。因为由于当年嘅历史就系因为你西方国家同呢一个嘅中国系对抗啊嘛，咁你喂周恩来先至要长期利用充分打算啫嘛，喂咁有道理、啊，香港嘅成功某程度上系同中国喺未改革开放之前。依然係即係即係差唔多係完全唔開放，同埋呢一個嘅採取呢個鎖國嘅政策係不無關係嘅、哦。好啦，你話開放改革之後，我亦都利用咗即係中國嘅廉價勞工，雖然大家未必同意嘅、即係利用廉價勞工，或者係利用中國嘅資金，或者係利用中國嘅市場去再進一步發展。喂，呢、這個亦都係唔出奇。即係無論老共係好定唔好。其实我哋都攞不少着数，不过系一小撮人啫。呢个亦都系事实。咁佢咁样 present 咧，就可能会大家好啲，就唔好讲到咁肉麻，有咩呢个即系伟大嘅城市背后一个即系祖国啊，又攞伦敦啊、纽约嚟比咁，系嘛？咁但系好明显，如果你话从公关嚟讲，无论佢讲外国系肉麻嘅，讲呢一个嘅中国同香港嘅关系又系有少少，跟住你再落去。啲 Q&A 嘅過程裏面亦都唔係令到所有人咧都應該係收貨，但係奇怪地，我想帶落去第二個即係重點就係、是、奇怪地，因為我尋日咧就唔係現場睇，我就事後真係原原本本好耐未試過睇佢個零鐘頭嗰個曾俊華嗰個網頁咧，嗰個零鐘頭嘅 live， 我發覺下面啲 comment 先緊要， 系全部一面赞好啊、 嗯！ 差唔多每一句说话咧，即系都会拍手掌咁滞啊，大哥！我觉得奇怪、 啊，即系你真系见到有薯粉啦、 啊，好夸张、啊， 嗯， 好夸到咧，系直情咧系难以置信，咁我谂通啦，今日我谂咗一晚。嗱，開頭我都有少少感動，因為覺得佢有少少善思啊，起碼一個好人啦、啊，又比較相對上老實啦、啊，得就得，唔得就話俾你聽唔得嗰種。咁、嗯、我諗諗下，大佬其實佢連開支票都費事嘅、啊， 嗯， 支票都唔開、啊，咁我喺度諗啦，點解會咁咧？咁多人簇擁咧，而家變咗薯粉咧，係唔係我香港人經過八三一？经过呢个雨伞运动，经过梁振英四五年嘅和港之后，而家我哋啲要求系好卑微啊！ 嗯， 嗱呢个系我事后反省嘅。嗱、嗯，我当场都好似嗰班薯粉咁样，我好嘢啊 ，OK 喎。后屘再细心去换味一下佢成个 speech 嘅内容，包括佢啲 Q&A， 咁啊，似乎我哋自己降低咗自己好 Q 多嘅要求啊，大佬。 嗯， 喂，23条佢冇乜 promise 嘅。 嗯， 八三一。是不是会反映下你都唔敢讲、啊、喂咁确实有问题喎、啊、大哥。即係我哋有问题呀、啊、唔係佢有问题呀、啊、大哥。係我成班香港人都有事呀、啊、而家发觉我哋。 要冷静下先啦、啊、真係讲真係要。 喂同埋我哋係由一个咩呢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another extreme。 嗯。 如果英文嘅讲法就係你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啦、啊。就係、是、当日我哋喺雨傘運動嘅時候，我哋個個好鬼激嘅喎，屌、 嗯、 唔打到共產黨唔得嘅喎，大佬而家好似完全臣服咗咁啊！ 其實咧， 唔係我提呢兩點咧，即係話卑微同埋我哋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只係想帶一個論點就係話咧，有時又唔好咁容易俾人衝昏到頭腦嘅啫、嗯。我唔係話錯，可能策略上係啱都唔頂。 話到吧， 係 即係你知啦，美國。都会有共和党同埋呢个民主党嘅钟摆效应噶嘛？ 同意。 咁而家香港咧都有新嘅钟摆效应，就系梁振英路线同埋呢个曾荫权路线嘅钟摆效应啦。即系大问题就系话，一个钟摆效应嘅周期咧，你要谂下，我哋特首系一做做十年嘅。咁嗱，你下一个钟摆效应就系、是、我当阿、曾俊华做十年。跟住然之后再嚟另一个钟摆效应，就是梁振英路线做十年。但问题就是话我哋嘅一国两制是有时限嘅、啊、大佬啊。即係你咁样俾你钟摆效应咁样系不断咁样喺度玩呢个咁样嘅期望管理，然之后呢你系浪费咗我哋一整代人嘅光阴。係咪即係而我哋系搵唔到出路呢个问题。 咪所以我咪觉得其实我哋而家降低自己嘅要求。咁卑微嘅要求，总之唔好CY2.0 就算啦。 係啊， 咁有时我又觉得我哋似乎即係将自己嗰、那个诉求啊，将自己嘅初衷啊，所谓嘅初心啊，喂降低得好紧要啊，大哥。 係啊， 又唔得喎。喂你话要打到即係CY2.0 阶段性嘅策略。OK， 我都觉得即係都讲得通，但系唔系你吹捧到咁紧要啊嘛。 嗯、 我后屘我细心听佢讲嗰啲内容，我从内容咋，我唔系讲佢嘅人唔好人啊，佢内容，喂，又唔系话真系好咁紧要啊！大家即系俾 CY 游轮嗰四五年嘅光阴里边，我哋真系搞到自己唔系更加愤怒啊！ 啊！ 而系更加臣服啊！嗱，呢个我觉得我哋值得反思，我觉得 系啊，即系我哋嗰个公民社会咧就矮化咗啦，系嘛？咁呢一个咧就等于我哋上个礼拜吓就讲两个 scenario， 即系阿长毛系嘛？即系佢比较系抗争，即系我哋讲啦嘛。泛民可以利用自己嘅选票令到曾俊华当选嘅 scenario 有两个，第一个就其实咧曾俊华。唔係呢個係其實係習近平心裏面嘅真命天子嚟嘅。當係咁樣嘅時候咧，成個劇本不露一直咁樣去。而家佢出動到呢個中聯辦，鋪天蓋地咁樣揾埋泛民啊！喂，驚死你唔信啊！驚死你唔信係陰點咗林鄭啊！叫驚啊！ 驚你先至會 all in 呢個曾俊華嘛。而家嘅情況，你講網絡上面又好，街頭上面又好，已經有呢種咁 all in 嘅情緒。 所以上個星期我哋提到呢個所謂嘅陰謀論咧、我哋都唔可以完全理解陰謀論。因為點解咧？佢嗱一方面學你話齋 all in。呢、這、一個嘅林鄭嘅時候， 係 佢開始博到同情，某程度上呢個都係公關策略嚟嘅喎。嗱、佢就唔可以尋日 make 個 speech 咧、好似奧巴馬咁樣係趾高氣揚嘅噃，佢、都唔可以 make 咁多 empty promise 俾你哋嘅喎。喂，某程度上有好處添、正如佢喺1831喺呢一個嘅23条啊、等等嘅問題上邊咧，佢冇咩 promise 俾大家，全部都 empty 嘅。即系讲到，诶、分析下个形势。喂，老实讲，形势系比较即系复杂嘅，所以我而家嘅口号要提团结咯，系、咪？即系其实好 weak 嘅嘢嚟嘅。佢啲 big promise 咧，佢而家呢个时候咁做咧，某程度上系一个期望管理。即系你唔好对我有咁高嘅期望。喂，佢呢下亦都一方面，第一，你觉得佢善思嘅；第二，你觉得佢有 integrity， 系 得啊得，唔得唔话俾你听。 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你诶、 第三，万可怜。 系， 喂，佢真系好可怜、啊。我睇佢过嚟两个礼拜，我未谂通嘅时候咧，系有几可怜噶噃，大佬。明明都唔需要一定要去做呢样嘢嘅，呢份老实讲，系即系企喺个三角位度嘅。 系啊， 系俾人哋 con 麻噶。喂，我真系曾经有一个念头谂下，咁蠢，喂，有咩傻啊，大佬？你唔系做美国总统喎、啊，而家你唔系做英国首相、啊。就咁做过少少嘅特别行政区，跟住俾人夹嘅位，系嘛？上边又落个 order 落嚟，你做定唔做啊，大哥？ 好啦，你做，佢都话咗系衰工啦，其实。 喂，你做咁点做啊，大哥？系咪？你夹硬区廿三条啊？唔得噶噃，香港又反弹喎，跟住你咪日日俾人叫下台，咁你好过瘾啊？系咪？邝亲耳都叫你落台嘅。喂，我后屘谂极都唔明，所以。我翻转头去讲翻嘅就系话，其实香港人而家要求低咗好多。 嗯，系噶。 某程度上，我哋所有人都系中咗老共嘅计。 诶、你你知唔知其实琴日咧，阿曾俊华咧，佢讲咗四只字咧，已经露咗底嘅。其实，你嗱呢四只字，可以理解为露底，亦都可以理解为咧， 讲出心底话。 点讲啊？其实踩紧钢线嘅，其实系佢就系话休养生息。边啲人会讲我休养生息？ 我咯， 泛民啊嘛， 我都话要唞下噶嘛。不如我讲何志刚啊，主要系。 哦 ，OK 啊，唔系，但系你但你会唔会听到即系一啲鹰派嘅人话会休养生息？譬如你话张建，即系呢个咩嗰啲嗰啲凉粉啊，即系譬如你呢个咩？系咪将即系邵善波啊？或者系嗰个叫咩？哇！屌你好捻样衰嗰个咧，即系嗰个叫咩名咧？即系嗰啲凉粉，邵善波呢啲人会唔会话休养生息噶？系佢哋嗰阵时本身系佢哋自己走出嚟话唔可以挨打噶嘛？系嘛？系要敢于去反击你啲咁嘅泛民噶嘛？ 所以你呢四只字，咪配合头先我嘅讲法，大家唞下啦。即系我最初觉得。佢都好过冇嘅原因就係话起码都大家歇一两年先啦。 係呀，但係问题呢 可唔可以大家回一回气呢、正如有好多香港嘅中产喺我心目中或者我听到嘅就係点呢、喂大佬我七日都想去旅行㗎一日我又想去旅行㗎、你次次都叫我搵CY 做呢个特首或者 CY2.0 做特首我咪真係次次都唔想去旅行次次都要扑出嚟。喂，我都会攰噶。喂，香港唔系搞革命嘅地方，都搞唔到，系咪？你话我出嚟有革命，就话即系而家我次次系出嚟好卑微嘅要求，就话我显示我好不满咋。大家出嚟搭马咋？ 唔系呢个你代表你心声冇所谓，但系问题就系佢讲出嚟咧就别有一番意义嘅，因为佢讲嘅休养生息咧，等于第一，佢起码佢唔认同阿梁振英呢五年嚟嗰个叫政治路线。尤其是对泛民嗰个路线，嗰个统战路线， 亦都可以从呢度睇到。如果佢 up 得到呢样嘢，佢如果有红灯嘅话，即系话佢而家夹硬嚟啦，系唔似， 唔似噶，因为佢起码八三路线唔敢乱嚟啊嘛。 佢而家冇乱咁派嘢，你唔 系 好似胡国兴咁，胡国兴系乱噏一通，大佬。系咪啊？即系差唔多泛民嗰啲嘢全部 adopt 咁滞，所以话我其实觉得佢有啲怪怪地嘅，即系胡国兴啊， 喂，你真係一票都未有嘅時候，我都唔知你個班底係乜嘢，亦都唔覺得即係你係似一個特首嘅人選，係咁噏啲嘢，同我哋泛民差唔多噶嘛，大哥。 即係話佢想攞泛民嘅提名票咯。 佢想插票咯，其中一樣嘢就 出奇，咪所以其實今日嘅阿梁振咩話咯？佢話越多人選越好嘛， 仲有 四五個人去選。 嗱，我唔知梁振英呢單嘢，我應唔應該要逆向思考？我唔知應唔應該啊。但係佢講到咁白，就話你非建制派應該揾一個人出嚟。如果你逆向思考係點諗咧？呢度契弟。你叫我哋揾一个出嚟选，我咪真系中你计？如果逆向思考啊，我冇话一定啱定错啊。喂，我哋出嚟选，咪箍紧嗰300投喺我度咯。如果我出嚟选啊， 嗯， 我咁跟住即系点啊？即系跟住嗰剩翻嗰800几900嘅时候，咁你两个咪喺度搞咯？你真系连关键少数都冇啊！屌你，即系正如我一路讲，你将嗰啲飞即系倒落海啊，大哥。 所以就有人咧提议咧要提名为叶刘咯。 你提名叶刘都冇用噶啦，除非你投票投埋佢嘅啫。唔系你提名系冇意思噶嘛？呢、這个最后尾投票先系最重要的嘛。 起码有 所以喺我的角度，我咪一早讲咗，我话你系分开佢啦。你系都要出嚟挑战，讲23条，讲831，讲全民退保，讲最高工时，系嘛？讲取消呢个强积金对冲，你可以挑战佢，你喺个辩论里边焗佢 ，corner 佢。但你唔好投我先啦，大哥，你都唔好投白票啊！你睇到时有咩用啊，大佬你啲票，我唔知有冇用啊！但你 keep 住先啦，大哥，你嗰啲飞 投白票咧，即系我觉得有个某唔系一定要系驳斥嘅。咁啊，即系其实礼拜二嘅时候，咁阿明咧就讲，即系你系咪即系佢反问啊嘛？反尤其系欧轩啦，就话喂你即系 all in 落去啊曾俊华，你系咪有放弃831先？第一，我又反问翻你一个说话问题啦，一个问题转头啦。如果你今次去叫人哋投白票，而真系有人投白票，咁中央系咪会撤销831啊？亦都唔会噶嘛，即系你坚持你呢个831立场。即係堅持撤銷831嘅立場又好，唔堅放棄堅持831立場都好，中央都係唔會撤銷831嘅。但係呢個分別就只係在於呢，你有冇叫做係即係口頭上堅持嘅啫。其實呢樣嘢最 care 嗰個就係你自己嘅啫。而事實上去到實際嘅政治操作層面，個結果係冇分別嘅。 唔係，所以呢我都直接講啦，應承你都冇用。 系应承你都冇用噶， 所以你一定系中国嘅民主先系前提。 吓， 大家唔好呃自己啊，系好难做呢样嘢，因为中国一日冇民主嘅时候，佢个831系会撼动唔到噶。 尤其系呢个共产党系， 我做选行政长官啊，就算我俾人钦点咗，我呃你用乜嘢啊？喂，西方嘅政客去选举嘅时候，十样嘢系有九样嘢系吹嘅咋，不过够胆吹，因为点解呢？就是呃咗你选票先返去慢慢讲㗎嘛，大哥。我想做未必做得到。何况我可能有啲係呃你嘅。唔得呀。喂，唔好信呢啲 MP Thomas。 土伯，你头先讲就係话呢，点解好多人呢就会忽然即係变到 all in， 即係甚至乎做埋薯粉。其实。 唔，我觉得呢一个系值得需要大家反省。 当然除咗。 我亦都唔希望大家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真係 remind 大家就係话，第一，有人可能係做緊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係呢個要 降低大家嘅期望，令到大家嗰個日後抗爭嘅意志咧係降低，呢個係我哋自己要小心，包括我自己做， 係啦， 係咪？因為點解咧？我哋降低咗自己嘅要求，咁你梗係好容易，即係達到啦，大哥。咁你大問題就係你同建制派冇撚分別嘛，最後結果就係 明白。 但係你都唔可以將你嘅要求係懟到天咁高，根本呢，就算你做都做唔到嘅。 唔係，其實嗰啲嘢都唔係懟到天咁高。 我係曾俊華，用乜嘢答你啫？ 係 好啊，冇問題。831呢個集，我一定會同中央反映。咁你點啊？派手掌啊！ 你咪真係信佢先，你唔係信佢。 唔係我俾呢啲 MP promise 有乜所謂？ 唔係即係呢五年嚟咧，即係嗱，你雖然你話期望管理，你俾一啖 一啖屎你之後俾啖砂糖你咧，就好似即係好唔係即係好似好恩賜咁樣，但唔係。但問題就係話呢五年嚟俾我哋亦都係一個最大嘅教訓，呢、這個亦都可以理性去理解嘅，就係、 是。我唔係各打五十大板，啊、而係我話喺呢兩個 extreme 嘅諗法裏面，大家係可以有啲 manoeuvre 可以做嘅， 嗯， 即係有啲嘢其實你可以做嘅，例如話我頭先搶噏嗰四五樣嘢 ，bargain 一樣得一樣啦， 嗯。 是咪喺呢个竞选过程里面喂世界所有嘢系不能够一步到位 系 咪听日我做行政长官啊或者你做行政长官啊你觉得头先我噏嗰几样嘢系咪全部可以做得到我顶住中央唔俾佢入23条推返831个决定你觉得系咪真系实现得到 其实你对 全民退保都可能得即系你搞掂咗香港呢啲大妈撒就得㗎啦。系嘛？即系减少啲大白象工程，唔好益佢咁多，屌益翻啲基层市民，相对容易啲。 嗯， 最好工时咪蚀咯，屌咪真系啲老板蚀啫嘛，系咪？ 唔系即系 夹硬可以嚟，但系你都会俾人屌，一定啊！所以我话西方好多政客，佢喺竞选嘅过程里边噏咁多 empty promise 俾你，啲空洞嘅承诺俾你。老实讲，做咗三四成，你都发达啦。 唔系，我觉得呢五年嚟咧，唔系话嗰个即系梁振英式嘅一个人物咧，令到我哋期望管理，令到我哋要求变低。但系同时间，我哋都有个教训，就系话一个老实嘅政治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唔系，所以我对于例如社稷咁，寻日咧就即系 四大罪状啊，将阿曾俊华咧即系好似吸血僵尸咁样嘅整到， 即系。即系唔系识时务者啦，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整咗嗰四个 point 出嚟。咁啊，因为佢都好多字啊，不如我帮手总结一下啦。咁就第一就话讲佢未来基金啦，系咪？第二咧就系讲话即系咩话做 boss 嘅问题啦吓、啊，即系话we never say no to boss 定系乜鬼嘢？我唔记得咗。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啦吓。 呢个系咩？任何人都冇分别嘅呢个系吓、啊，即系佢虽然佢咁样讲，但系就算个。就算阿葉劉嗰啲唔講咧，佢最後屘做一樣嘢都係咁嘅啫。只不過又係個分別就係只在於咧，唔係其實你甚至乎梁振英嗰陣時都唔會咁講噶，佢好有型㗎。你記唔記得佢第一次見啊呢、這個曾俊華唔係即係嘅第一次見習近平嘅時候，佢坐得好有型㗎嘛，佢擘大隻腳㗎嘛，好有自信㗎嘛。咁但係而家你咪又係變到奴才係咪一樣嘅啫嘛？佢難道佢唔會 agree with 呢個習近平咩？一樣嘅。冇分別嘅呢樣嘢， 呢個應該可以咁樣反映，呢個係香港一國兩制嘅矛盾嚟、 啊、 所謂嗰三大嘅條件，外國外港，即係撇開行政管理嗰樣嘢，香港市民支持呢兩樣已經係對立㗎啦、 啊。 如果你中國唔係一個民主嘅政府嘅時候，一定對立啦。即使你係一個民主嘅政府啊，你個聯邦政府同州政府都有矛盾啦。當年喺美國嘅黑人問題上邊，係咪啊？而家你睇到。嗱，我 skip 咗佢啦，即系第三、第四样都唔重要啊，咩讲市场啊，咩机场嗰啲股息啊、三跑啊嗰啲咁嘅成嗰啲咁嘅嘢。但系我即系想讲一样嘢，就其实社稷提呢四个 point 咧，我觉得大家就唔好即系觉得佢系客观上帮到林郑月娥，亦都唔可以话即系佢而家系反呢、這个曾俊华咧，所以咧就唔啱，而系佢只系想立此存照啫。嗱，將心比己，小弟做主席都可能會咁樣提嘅。 嗯， 當然啦，你係唔識時務，啱啱佢宣布參選，哇！啲掌聲多到前所未有嘅時候，咁、你就講呢啲咁嘅衰嘢。 佢係眾人皆醉我獨醒啊嘛， 嚇、啊！即係自反而縮，衰千萬往矣啊嘛。咁你一定係會咁噶啦， 嗯， 係咪？咁你咪好咯，立此存照啦。嗱，我講咗幾樣嘢。佢一话参选，我已经噏咗出嚟啦，系咪？所以你唔需要理佢啲 comments 噶，即系如果你认为你一套系啱嘅时候，亦都唔使咁 serious 噶。喂，网上世界啲嘢今日嚟就听日去噶啦。 唔系啦，其实咁样，点解呢一个佢怼呢个曾俊华咧咁大反应？第一，当然系而家好多薯粉啦，啲忽然薯粉走出嚟啦。第二，因为其实。包括林忌在內，亦都有啲人話：，喂，你屌還屌啊？點解你淨係屌啊？呢個薯片點解唔屌啊？林鄭啊，你係咪幫佢助選啊？咁、啊、今日佢補飛嘅，唉，今日補飛啦，即係其實佢就去咗呢個咩咧？呢、這個佢就又出過另一個圖，呢、這個就 嗱，如果咧你真系要赚取呢一个叫做 attention 咧，其实佢系成功嘅啊。咁啊，嗱，佢啱啱出个 post 就而家就变咗有另一个吸血鬼出现啦噃， 就系林郑啦，就 系啦，嗰个林郑啦，啱啱我寄俾一幅图俾阿 Tony 你开嚟睇下。 嗱，我覺得唔重要啦，即係你點樣補飛又好，點都好，我真係覺得咧，就大家都唔需要太思慮。正如我喺第二節開頭所講嘅，係我哋自己對自己要求低咗啫，係我哋太卑微啫，而唔係話佢講啲嘢係完全錯。 都 OK 啦。 你開頭我都覺得，屌你都唔識時務嘅，啱啱大家喺度拍緊手掌嘅 臭米氣啊！好扫兴啊，系 倒埋去，喂，啱啱我哋先至有少少嘅期望，揾一个人去对付， 好扫兴啊！ 即系老共，系嘛？即系铲低呢一个嘅中联办同埋呢个港澳办嘅系统。喂，你即刻讲埋啲咁样嘅嘢，就扫大家系我哋话斋，系嘛？点搞啊？ 去林郑嗰个幅图啊！即系 搵唔到算 了，有 紧张用咩？ 有唔系要 fair 嘅，要 fair 啲零嘅，系咪？有嘅，去啊！嗱，咁咪系呢幅图啦。嗱，有三个罪状，但系少一个，都系唔 fair。 要补多飞。 罪状一就系心狠手辣，手印弱势，就即系呢啲包括佢嗰阵时搵咩一笔过拨款啦，咩院舍券呢啲啦，社署署长期间啦。喂，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你知唔知咧？上个礼拜咧做个民调就话啊嘛，你知唔知支持佢多数咩人啊？学历系较低嘅人。同埋老人家，呢、這个好大镬啊！喂，其实 suppose 呢个八婆咧系仇人嚟嘅，其实系搞到你咁冇尊严，搞到你咧即系哇你喺呢个天呢、這个天花呢、這个咩天台啊，即系剥衫剥裤冲凉啊咁样。喂，你搞到佢咁样样，喂呢、這个系罪人嚟嘅。suppose 系喂佢根本上系完全咧，即系你仲要多谢佢。喂，呢、這个完全唔合理嘅。第二就系 Anthony， 不过要 clarify 一点，即系佢吸引到嗰啲人咧，系唔识听你头先讲嗰啲嘢嘅， 系嘛？ 屌唔理你头先讲嗰啲嘢嘅， 因为已经系冇晒判断能力嘅。 嗰啲系咩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人啊，听你讲就系、是。喂，所以嗱，我想回归翻少少咧，即系社稷嗰个做法啦。即系好多人喺度大肆批评嘅时候咧，我都系中意力排众议嘅啦。我就话咧。其实某程度上佢唔系做得错晒噶，小弟今日立此传召，吓当你哋个个去做王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听，喂，其实我哋仲有好多问题系未解决噶，好多好似阿巴斯阿叔咁讲，系唔臭米气噶啦，系唔识时务噶啦，系咪？但系佢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即系今次社稷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因为你阿毛哥之前话要出嚟参选啊嘛，如果你冇前面嗰忽，后面嗰忽本来系冇事噶，系冇事噶，因为你话参选，叫人哋投白票，大家仲有一丝嘅期望，希望可以做下王或者成为关键少数嘅时候，你一盆水倒落去。如果我系佢，而家我讲啊，我系佢，我点做咧？小圈主选举。你非建制嘅做返非建制嘅嘢啦，我再重复一次，你唔好剔个包仔嘅 advantage， 攞包仔着数啦。佢哋要做王嘅，你咪好似我上个礼拜咁讲，做比拉多咯，由佢哋搞啦。曾俊华到时衰咗，包仔孭晒，即系话我啱，咁得唔得？好啦，万一林郑赢咗，都冇事啦。系咪都话咗你哋㗎啦，痴心妄想，成个政治策略个问题唔系原则问题啊。我嘅评断就系、是、成个策略系错捻晒。你做非建制派你就返去做非建制派。我系你点样突显小圈子嘅荒谬啊，唔好踩入个脚埋去，掂都唔好掂，喺门口抗议，包围呢一个会展投票站，我唔知今年系咪会展啦，屌。焗到多人出嚟群众运动抗争，呢、這个就系你所谓激进派嘅立场啦。 系啊， 戆鸠，你仲走去陪个包底癫，睇住佢哋死啦！如果你认为佢哋戆居嘅，无论曾俊华又好，林郑月娥都系戆居嘅，两个都唔应该投嘅，咁你玩咩呢？玩嚟做乜呢？跟住你而家出个图，我啊觉得冇问题嘅，只要你数多十样都得。 你咁俾人玩，觉得你系倒米帮到忙唔臭米气，咁有乜意思呢？唉，都唔知条数系点样计嘅。你做激进派，做翻你激进派嘅嘢啦，唔好玩一半唔玩一半啦，即系天一半地一半啊，大哥。喂，我作为一个激进派，我一定挑战到你噶噃，大佬。喂，我系呢个思考嘅人嚟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其实你 Even 咧系民主三百 plus。阿梁家杰都讲过好多次，甚至乎上我哋呢个节目都讲过，我哋唔系要做王噶，咁你都唔好屈佢做王啦，系咪先？同埋就系话，你就算你自己你讲翻你嗰套，你依然坚持你系唔会放弃撤销八三一呢个立场都好 ，doesn't make difference 啊嘛，系咪？你依然可以讲噶，即系你等于就系话，大家香港主流嘅人都大概都知道。呢、这个唔系一个完美嘅选举，如果系嘅，我哋唔使争取呢个重启政改啦，系咪先？喂，好多人都知道，如果唔系嘅话，喂，点解曾俊华民望高啲，但系多数人都相信阿林郑会当选？ 同埋一样嘢，我哋大家都要 remind 自己嘅，香港人睇阶级矛盾，同埋呢个中港矛盾，始终系睇中港矛盾系重要过阶级矛盾。 系啊， 系， 即系话我哋所谓左翼。提嗰啲诉求 ，OK 系重要，但系就唔系重要 过次要矛盾咯。 呢一个嘅你同老共嘅矛盾啊嘛， 系啊 ，CY 2.0嘅矛盾啊嘛，你连对社会嗰个诊症个 judgement 都错，咁你点搞啊？ 咦？但系问题，如果你讲中国矛盾嘅话咧，呢、這个系可以诉诸于，甚至乎系将呢个商界嗰班 A、B、C 咧。嗰班人揦埋過嚟， 同埋你唔係淨係以為得兩個選擇嘅啫。 係啊， 你一個過程裏面你有討價還價嘅籌碼。 你而家唔係，而家變咗四方西。 你有討價還，你覺得政治唔係一個 process 嚟嘅，唔係一個過程嚟嘅，唔係大家 give and take 嗰樣嘢嚟嘅。喂，我就唔會排除所有嘅做法，但係唔好即係亂咁嚟，係亂搞一通。喂，激进派你真系会灭亡噶，随时今次阿爷线你都唔顶啊！屌你讲得阴谋论，我都讲得阴谋论， 唔系咁啊，长毛 都 惊， 傻佬去参选咯， 咪长毛都惊。其实讲真， 屌，不我又觉得大家唔使咁紧张，即系第二次言之前我总结一句啫，我估攞唔到150嘅，都唔使担心。 啊，长毛啊嘛，入卵集啊嘛， 系啊， 我都觉得系嘅，其实 系你去玩大教授嗰个啊， 玩都好啦，即系你提名。而家个300 plus 见到林郑嘅势感，见到曾俊华嘅势感，嗰班人以我对佢哋嘅认识，所谓嘅头脑清醒，或者都系如在梦中，咁梗系唔会俾你喺度出嚟搞啦，大哥，我千载难逢嗰个机会，你咪俾佢哋搞咯，唔好插只手埋去啦，我哋不如动员啲群众喺个会展门口，有500有500有1000有1000有3000有3000。阻佢投票好过啦，虽然咁就犯法，咁就啱你路线嘛，大哥，你非建制又非建制啦，你激进路线就激进路线啦，屌唔好做一半唔做一半啦，都唔知你搞乜喺度，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我连帮你都好难帮啊，屌我唯一嘅系咁兜就话，屌香港人嘅要求低咗好多，大哥，系咪啊？喂，呢个系我哋自己要反省嘅，唯一谂到就系呢样嘢咋，但系成个策略错晒。 唔系，但我觉得咧，泛民系要警惕嘅，亦都唔可以 all in 落去曾俊华，唔可以话俾人听你系无条件咁样接受佢嘅，唔可以嘅呢个系。 唔系，但系我第三节翻嚟讲咧，就系、是、我想拉翻阔少少，讲成个民主运动咧，究竟我哋点样企位？点解我哋会即系走两个极端？有啲系 all in， 有啲又话即系出嚟要杯葛。点解会发现咁嘅问题咧？我第三节 好，你好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